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一早还是先来关注几条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的大事儿啊，咱们共同来关注几条宏观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七月份的 PMI 的情况。在7月31号，国家统计局是发布了2021年七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呢，本月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是50.4，低于上个月0.5个百分点，继续位于荣枯线的上方。这也就说明制造业整体继续保持了一个扩张的态势，但是呢，部分有所放缓。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份非制造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53.3，略低于上个月0.2个百分点，也继续高于临界点。这也表明非制造业总体保持一个平稳扩张。综合 PMI 产出指数是52.4，比上个月回落0.5个百分点。这也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扩张速度有所放缓。来关注最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是 SEC 发布了声明，表示增加了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信息披露要求。来自中国证监会的回应表示说，两国监管部门应当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就中概股的监管问题加强沟通，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为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预期和制度环境。那一直以来，中国对于企业选择上市地都是持开放态度的，支持企业依法合规选择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那企业无论在哪儿上市，都应符合上市地、运营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当前中国主管部门对有关行业进行了规范整理，目的是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市场主体持续健康发展。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当中，中国证监会将与有关部门密切沟通，进一步统筹处理好投资者、企业、监管等各方关系，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再来关注上周还有一件大事儿，那就是7月30号，人民银行召开了2021年的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了下半年的工作重点任务。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要求2021年的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一个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增强前瞻性、有效性，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聚焦支持实体经济。央行同时还表示，要坚持稳字当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要把握好政策实施的节奏和力度，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以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并引导贷款合理增长，保持货币供应量以及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来关注整个上半年的一个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了会议，其中会议要求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来自企查查的数据研究院随后是公布了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投融资数据报告情况。这个报告显示呢，新能源汽车赛道融资是一共57起，涉及到的项目有50个，披露的融资金额达到了827.1亿，其中的融资事件数同比增长了42.5%。那从金额上来看，咱们共同来关注啊，上半年比亚迪是先后完成了2轮的定向增发，分别是融资2亿美金和299亿港元，吸金能力位居榜首。那披露融资额第二的是另外一家造车新贵恒大汽车，引入资金260亿港元，目前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5000亿港元。披露融资排名第三的是宝能汽车，今年6月份广州开发区国企向宝能新能源汽车集团是战略投资了120亿。新能源车企的主题基金也是今年上半年表现最为抢眼的，普遍涨幅都在20%以上，有的最高上涨超过了40%。这个常听咱们二级市场梳理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还是深有感触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几条北京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条，本市确定契税具体适用税率会保持现行税率不变。来关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契税具体适用税率有关事项的决定，30号表决通过，将从9月1号开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同步实行。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的授权，本市契税适用税率确定为3%，也就是说，保持了本市现行契税具体适用税率不变。这个决定的出台呢，对于房地产交易实际税负不会产生影响，个人购买住房的契税还是执行现行的优惠税率，也就是说，对于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90平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去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那今天我在这儿我要说一下啊，咱们有的就是不太合规的中介机构，最近在关注他们发朋友圈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特别的话术来吸引大家。呀，这个9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契税法要开始同步施行了，大家购房的这个契税要上涨了，要买房子的就现在赶紧抓紧吧，就这类的话术啊，也提示咱们的中介从业行业者的这些从业人员们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水准啊，不要在朋友圈去转发一些具有迷惑性的这样的一些话术。然后咱们大家如果要真是购买房子之前，也一定要考虑和多看一看目前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契税法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不要被这类这个有迷惑性的这个话术所蛊惑了啊。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轨道交通。从这个月的1号开始，也从昨天开始啊，北京轨道交通将新增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以及购卡，还有补票和充值，以及像易通行这个 APP 线上购票等等，这些场景都是支持数字人民币覆盖的，也实现了数字人民币在轨道交通过闸和购票支付场景的一个全部覆盖。对于已经下载了数字人民币 APP 的乘客呢，可以在全路网24条线、428座车站现场的人工售补票处、自动售票处、自动补票机充值机以及互联网自动售票机上使用数字人民币去买票、买卡、补票以及充值等业务。来关注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按照关于调整北京市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所规定的那样，从本月1号开始，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将由每小时不低于12.64元，每月不低于2200块钱，调整为每小时不低于13.33元，每月不低于2320元。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25.3元每小时，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法定节假日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59.5元 9块钱每小时。以上标准包括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人应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那实施计件工资形式的企业要通过平等协商，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以保证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在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之下，应得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最后咱们来关注一条资讯啊，是跟手机有关的。那最近呢，5G 智能手机的年终成绩单，中间的中啊，这个报告单呢是陆续出炉了。曾经大家都认为已经基本固化的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动。那在全球调研机构相对来说很专业的一家调研机构叫 Canalys 最新发布的报告当中显示，在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大陆的智能手机市场同比是缩小了 17%， 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呢是7490万部，其中千万台以上的出货量厂家有5家缩减到了3家，而大家熟悉的华为也是7年以来第一次跌出了中国市场的前5名。那今天后面的大块的访谈时间，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华为呢，刚刚推出了自己的 P50 系列，这本来是应该在3月初推出的一个系列啊，拖到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拖到了七月末啊，才发布这个 P50 系列。那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这一次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发布的这样的几款新品代表了一个市场什么样的一个变动情况呢？华为目前在消费者终端业务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释放出来了哪些信号？那大家在购买上面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今天的节目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资讯方面的消息先暂时跟大家说到这儿。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乾隆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啊，进入到我们在奥运周期当中为大家推出的特别的一个小的板块啊，来跟大家一起每天分享一个奥运小知识， 每天一个奥运小故事。 转眼间，为期16天的东京奥运会赛程基本过半，时隔5年重新回归，再加上东京啊，跟咱们国内几乎没有时差，只差1个小时，所以今年的奥运会再度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成为了爆款事件。奖牌榜上呢，中国代表团和美国、日本局面相对焦灼，而在赛场之外，各大品牌也在角力奥运营销。在微博的热搜榜上，运动员取代了以往的娱乐明星，长期霸榜。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这个热搜后面都有热、爆等等这些字眼啊。奥运的热度让投资体育的品牌获得了提升品牌力的机会，那新的玩家也带来了这一领域新的玩法和趋势，咱们共同来总结关注一下。第一，女性品牌的崛起。随着女性消费日益崛起，女性健康观念加深，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主要目标用户的品牌开始进入了奥运赛场。自然堂、小红书、韩束、燕之屋等品牌都有不错的表现。而在竞技层面，我国的女运动员也确实取得了更多的金牌数。奥运会之后，女性品牌的体育营销趋势也有望延续下去。二，品牌离开个人，压住团队。本届奥运会中国队的腥味啊稍显暗淡，比如说少了一些巨星，像姚明、刘翔、李娜、孙杨。那越来越多的品牌选择把资源倾注在了运动队伍上，而非运动员个人。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啊，也在于像经历了孙杨、宁泽涛身上的个人和国家队的权益之争，品牌们大概率也不想陷入无谓的争议。最终仅有携程、361度等少数品牌和运动员个人进行合作。第三，跨界营销的手法增加了。奥运的影响力虽然巨大，但是和热门的跨界 IP 合作往往能放大传播效果，而这一趋势在今年啊体现得尤为明显。像韩束、红牛、自然堂品牌都有这类的活动，只要花很少的钱签约一支相对价格比较低的国家队，获得了使用奥运等字眼的权利，再利用其他领域的大牌明星的热度，也许就可以获得在奥运期间的一个高效传播。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品牌去采用这种方式，而受众又是否会对此产生质疑呢？ 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那今天啊，就如我们刚才资讯部分所强调的那样，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华为新出的这个 P50 系列啊。在这一回华为的新品发布会上发布了 P50 以及 P50 Pro 两款手机产品，还有两款智慧屏的产品，以及其他的一些增值的会员服务啊。那我们很多朋友都很关心，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布丁说，哎，这手机卖多少钱啊？我手机用了4年多了，准备换了。泪落心田说，手机的整体配置我觉得都不错呀，就是感觉好像售价稍微有点超出我的预算啊，等等等等，以及很多朋友都表示出了对华为这一次新产品的一个期待。也有很多朋友说，哎，我还在等 Mate 呢。这个大家其实也都知道， P 系列跟 Mate 系列是华为在消费者终端方面比较非常出名也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两个品类。 P 系列呢主打拍摄，这个在拍摄方面的技术啊一向都是国内甚至国际领先的。 Mate 呢是更主打商务系列，可能大家就是这个对于两个品牌的这个吸引程度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新品究竟呈现出了未来华为在消费者终端业务上一个经营策略是不是要发生一些微调呢？今天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财经观察员黄浩。欢迎黄浩，你好。 哎，徐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首先先来说一个刚才我们资讯当中说到的数据啊，就是我们看现在首先智能手机的整体出货量在逐渐的下调，而且今年第二季度的下调的速度还相对来说比较大，是17%。同时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华为已经跌出了国内手机出货量的一个前5名的。那接下来我觉得黄浩你就首先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华为让出来的这个手机市场份额究竟在刚刚过去的1、2季度被谁所消化了呢？是不是像我们之前认为的基本上大家都认为华为跟苹果在同一个层级，那是不是华为让出来的这一部分的市场空间被苹果所消化了呢？同时我们看手机方面还有一个大的新闻啊，这也是最近跟很多小伙伴从不同层面我们都讨论过的问题，就是小米。小米手机的出货量呢在2季度是超越了苹果，排名第2的，对吧？那随之而来也有很多问题，大家都知道小米啊一向是以年轻人的性价比手机著称的，那它的客单价在出货量上有没有一个质的改变和飞跃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啊。我们先首先来讨论这一个话题，就是华为手机出货量的这一部分的空间究竟是被哪个品牌所挤占了呢？ 华为以前的时候在它的巅峰时期它的出货量是到2亿以上的全年，所以它不可能说它 全球吧， 全球 2亿多、嗯嗯、 是第一阵营的企业，那它不可能说一个这个品牌退出之后全被一个品牌吃掉，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华为是一个全价位段的品牌。 对， 所以其实你能在不同地区跟市场的榜单上看到不同的表现。举个例子，如果是高端旗舰手机的话，那的确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市场是切换到了苹果啊，因为这个在全球领域里头，其实我们讲高端旗舰的三强其实就是这个苹果、三星和华为。对，所以华为，因为华为尤其是比如说华为它的主力市场，比如说一它没有美国市场，然后呢它大部分是在它的旗舰产品多数是在中国本土市场以及欧洲市场，那其实这部分市场里头是给三星给这个苹果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多的。 嗯， 它的终端主要的部分也能看到很明显的部分，比如说在中国市场销量部分，vivo 已经是连续了2个季度拿下了中国手机市场的本土的销量第一名的，也就是说在主流价位段市场里头它有大量的这种市场是让给了 vivo 和 oppo。 有一个数据可以分享哈，在华为这个受到制裁慢慢的退出主流价位段，尤其是因为它原来主流价位段产品主要是 Nova， 对 Nova 的产品以及荣耀的数字系列产品在慢慢的退出市场之后，全球啊，全球领域二季度啊，二季度一季度都是 Vivo 是全球范围内一季度跟二季度400到499美元的手机的销量冠军，全球范围。 嗯， 这个价位段对应的是哪个产品呢？ S 系列 Vivo 的 S 系列 以及在海外卖的 V 系列、 嗯、 那这两个就是很典型的是走这种年轻化时尚化自拍轻薄路线的产品、 嗯、 所以能看到 Nova 的让出市场之后 OPPO 包括说Vivo 包括 OPPO 啊，包括 OPPO 的 Reno 系列， Reno 系列它的整个的上升也很好。好，我们再来看小米，小米在欧洲市场的市场份额的增长非常非常的迅速，而且它有大量的市场空间的增长，因为比如说你像你刚才用的是那个 Canalys 的数据哈，那它其实 Canalys 数据里头它的全球市场份额涨了 83%、啊、那个有绝大部分的贡献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上小米还目前只能排到第三名的或者第四名的样子，那它的中国市场的增长的幅度和市场稳固程度其实并不如 OPPO Vivo， 是主要是因为它的渠道建设的问题、 嗯、 因为中国是一个线下渠道占据 销售主流的一个市场，但是它在欧洲市场的整个的进步非常非常的迅猛，它在欧洲市场主要受惠于华为退出的是平价手机市场， 嗯， 有说比如说像 Redmi 产品啊，当然国内很多 Redmi 在欧洲是主要打成就直接打成小米品牌在卖的，那么这些亲民化的品牌在这个欧洲它的这个份额特别高，当然小米还受惠于另一个事情啊、 嗯、 就是 LG 退出这个手机市场，它在拉丁美洲的份额上升非常非常的快，已经相当于华为一退出市场，然后 LG 在，因为以前 LG 跟华为在这个拉丁美洲市场都是前五名的品牌， 嗯， 你想这两个品牌的份额一腾出去，小米就立刻从大概第五名的样子又到了第三名， 对， 因为前两名的位置非常稳固，拉丁美洲第一名是三星，第二名是摩托罗拉， 嗯 啊，那所以它主要受惠于华为退出的这种比较平价的手机产品的一个市场， 嗯， 然后再有就比如说像其实其他很多品牌也有部分受惠于华为的影响，比如一加今年的整个高端市场的在的出货量表现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在欧洲市场还有在国内市场，那么其实也有原因，是一部分的这种就是因为一加它以前的整个的产品的这个平均单价都会比较高一些，它的推出产品比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那么华为的 Mate 推出现在的确对它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再包括说 OPPO 和 VIVO 的旗舰产品，就是因为 OPPO VIVO 他们进欧洲的市场不是那么的长，像 OPPO 的 Find 系列包括 VIVO 这次借着这个欧洲杯大打这个 X60 系列在欧洲，它的份额增长是成1000%多的速度，因为它的基数很少， 对， 那么其实也有一部分让给了这两个产品的一些中高端的一些产品， 嗯， 所以其实全球的大部分的市场里头你都会发现说还是被一些市场领先品牌给切走了，但在中国市场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市场的 others， 就 others 是在上涨的，因为今天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其他的一些品牌就原来没有上榜的那些品牌， 像在中国市场里头我们了解到的是像这个三星摩托罗拉和联想以及中兴，中兴包括这个努比亚和红魔， 嗯 他们在今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都有一定的上升， 嗯， 也是受惠于华为，因为华为腾出了全球两个多亿 这么大的一 个 市场份额， 其实只要比如说哪怕是份额不够大的市场来分个几百万的市场，那都已经是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销量的提升，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看2021年前两季度手机市场份额的一个发生了一个巨变， 而且我再说一个事情，就是它从华为分拆出来的荣耀在这两个季度在这两个月吧，它的整个的份额的恢复也很快，因为就是荣耀自从独立出来之后，它没有了这个供应商的限制，并且它迅速的投身到了比如说采用像联发科的处理器以及高通的处理器的市场领域里头，而且原来的华为的很多渠道可以无缝的就切换到荣耀的渠道来， 对， 而且荣耀的新公司的体系架构里头有非常多的大股东是国内的手机渠道大户，也就是说就是相当于是渠道持股，那渠道其实在它的销售上也会去帮助荣耀去做，所以荣耀在这两个月的时间段它的整个的份额上涨也很快的，变相相当于是收复了一些华为损失掉的市场空间， 嗯， 但现在的我们要讲现在的荣耀跟华为其实已经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了， 要不然的话它也不能 正常的推出搭载比如说你看他现在推出手机产品已经跟 OV 家的手机和小米的手机已经没有两样了、 嗯、 就是都是最新的处理器最新的一些规格和应用 对,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刚才很多朋友问了，说华为现在不上榜了，但是荣耀依然在榜上。对，这也是 荣耀应该是在上季度刚刚重新进入前五，重新进入前五。 对，所以因为切割干净了，所以才有重新上榜的一个机会，对吧？ 对， 这个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基本的一个背景条件了。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这回的两款新品啊，就是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个手机新品 P50 跟 P50 Pro。 我觉得最先要跟大家说的，除了这个高级的影像技术跟水准之外啊，要首先跟大家说的是这回华为的这两款芯片，一个麒麟一个高通，对吧？这两款芯片，余承东，我看了发布会，在过程当中说了一个特别让他无奈，说我们用不了5G 这个功能。我相信这也是现，哎，我还真是挺想问问大家的，如果说华为这一次的新品 P50 Pro 这两款新品不支持 5G， 那会不会影响大家的购买啊？希望大家在聊天室的朋友们都能现在跟我们互动一下，看看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呢，接下来再问问黄浩，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推出一款没有 5G 功能的手机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对整个市场的购买的需求和购买的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欲望来说，的确下降蛮厉害的， 会是有一个影响的。 不是有一定的影响了，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像华为之前卖的很多手机产品，都属于说在刚开售的时候一货难求的状态。 对，没错。 对，然后包括说一些市场上的黄牛就会去借机去炒收机器去炒价格。 嗯， 那这次就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因为 P50 这一轮是没有这个 5G 版本的，只有 4G 版本。 对， 一会儿我们来讲为什么会没有 5G 版本。 嗯， 不是 芯片的 麒麟的问题，不是麒麟的问题啊。好，它没有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机子虽然在线上依旧不好抢，但是你去线下渠道去买，随便买，而且直接还送你200块钱的赠品，这个在华为的之前的销售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是没有的。对 对 对，对 而且黄牛对于 4G 版本的 P50 这次是兴趣缺缺， 嗯、 但是。如果你再想买一个 5G 版本的 Mate 40 Pro， 是一个上市接近一年的产品，依旧很难买。 嗯， 对， 所以这就对比出来了，有 5G 跟没 5G 的区别。 因为比如说大家可以看那个工信部每个季度都会推，就会有一个中国手机市场运行报告。我们的整个的 5G 手机在出货占比已经高达82%以上了。消费者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预期，就是说，5G。尽管很多我们国家的 5G 的建设其实并不平均，举个例子，我们所在的北京是整个全国 5G 建设最好的城市，当然这个跟我们要举办冬奥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因为就即使是一些城市它的 5G 建设没有那么好，但你在消费者那边会看来说，因为我买一个手机我不是只买了这今年用，我要照顾到未来的网络的 至少两三年吧。 对， 就我觉得是算短了都。 其实普通的中国因为现在手机其实你买个千元机质量也很好了， 嗯， 就是大部分手机用户是在中国的整个的消费者的平均的换机周期已经来到了应该是35到36个月， 跟我想的差不多， 平均是3年了，你想想看。 嗯， 那消费者买的时候不可能不照顾到他的未来，就好比说 iPhone 12，其实大家看它的整个核心配置没有太多的提升，但是就是因为支持了 5G， 所以 销 量特好。嗯，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所以你能看出说对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销售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所以而且呢大家也能感受到说这个就是 4G 网络在现在的情况下它的整个的通讯体验已经不如之前了，有很多人，当然我们说它不是说运营商在刻意的给你降速，而是因为我的主力的网络建设的包括基站建设的这个精力包括费用， 在 5G 我要投到 5G。 对， 4G 这边呢，因为还是有不停的有这个用户涌入，它是哪来的用户涌入呢？因为在今年之内我们国家的2G 跟3G 网络几乎就要开始进行全面关停。 嗯， 因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主流电商平台已经不接受上架2G 跟3G 手机了。对，那你要知道在中国我们国内市场 2G 跟 3G 用户有多少，现在留存的还有多少，这是一个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数据，还有3亿，还有3亿2G 跟3G 的用户。 嗯， 那这些用户一旦涌入到4G 网络之后，如果运营商不再会对4G 网络进行扩容的话，就意味着说他同一个基站同样的网络容量要接纳更多的用户，那相当于你每个人分摊到的带宽 就少了。 对，所以是这个是4G 网络现在开始大家觉得越来越不如之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因为你可能半年之前很多人还会说5G没有用，那5G开了也没有多快，现在已经出现你讨论这个话题，很多人会说我4G现在就基本上没有速度，但是我开了5G速度 确实很快。 对 对, 对，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局面了，因为5G的网络基站包括移动也刚刚开始公布它的700兆，它的今年新的建站的一共要建大概应该是60多万个新基站。 所以刚才我插一句啊，就黄浩基本上给大家解释清楚了一个之前大家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说啊，现在好像都为了逼迫大家开5G 套餐和5G 流量，所以4G给限速了，真的不是运营商去主动限速，运营商也觉得很委屈，对吧？是现在用户的基数越来越大，分配到每一个人，尤其比如说大家从国贸附近走，应该能非常明显能够感受到这件事儿，信号特别差。 所以说电信的用户可以去三里屯感受一下，这是最明显的一个事情。 对， 就是三里屯一些 4G 网络，因为它是一个商业热区，它的 4G 网络的整个的体验下降非常快。但是实际上该在的基站还是在那儿。 对，所以就是因为人多了嘛。 对, 对，大家有一个抢带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回到说华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他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华为基本上处于说他现在就只能用去年拿来的那批芯片来做一些延续，当然他们获得了有限许可，他们现在是可以用高通芯片的，可以用，包括之前，但是我要讲他们为什么不能用 5G。 对，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很重点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吧。 一个 5G 手机其实不只是说手机芯片，我们现在买到的手机它那颗芯片它其实全称叫 SoC System on Chip， 它是一个集成化的芯片。这个芯片里头呢，我们最常说的 CPU 只是它的一部分， CPU 只负责做应用的计算，还有一部分很重要， GPU 来计算图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 Modem， 就是你可以叫它基带也好或者调制解调器也好，这部分它是用来去处理通讯的信号的。那但是光有 Modem 是不行的， Modem 相当于说你把信号已经给我了，我再来进行处理送给 CPU， 但是我的信号从哪来呢？我得有射频，我得有天线。 对， 天线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射频天线模组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叫滤波器。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初中物理的时候就会知道滤波器是干嘛的。比如说我们收电台的节目，为什么它能这么精准的收到我们新闻广播的？我们新闻广播是945，对不 对？ 为什么是能把这个945这个频率给摘出来？ 对，那为什么能播？不是播的交通台？ 对，这就是滤波器的功能。 对, 对， 好，我们之前网上已经有一份非常公开的信息，就是关于华为这一次的供应链。因为我们国家其实说实话，因为在射频、无线和这个就怎么讲，就是包括说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国家的供应链之前是相对的薄弱的，在这部分，因为的确，比如说像高通啊，像这个博通啊，包括像英飞凌，他们在这部分领域是非常非常强劲的。我们去年去参加另一家国产芯片大厂是紫光展锐的活动时候，他们专门有个叫做智能功率专场，他们就提到一个事情，说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的确是相对薄弱的。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实我们在一些领域上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有进步的部分。那比如这次，你像这次华为的 P50 它采用的大部分的射频天线的部分都是用的我们自主的部分。那比如说它射频天线来自于硕贝德，它的射频前端来自于卓胜威，它的射频天线来自于新媒通信。但是有个最核心的部分，包括之前去年像 Mate 跟 P 的时候也有人拆机，就发现基本上只有那一个部分还在使用就是跟美国有关的技术的部件，那就是滤波器。必须用 Crovo 或者 Skybox 的芯片，你绕不过它。因为我们国家目前在做，包括像紫光展锐这样的厂商正在推进它的整个套片，就包括这滤波器套片，但是还是稍微慢一点，所以现在没有到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正式量产来用的地步。所以正是因为像滤波器、像射频天线里的重要单元的国产化的缺失，华为不能去使用这些部分。那它只能先去用 4G 的部分，主要是滤波器的一部分。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在节目里讲一下的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哎，那芯片不是用的麒麟的芯片吗？对吧？那关键问题在哪？关键问题就在这儿。 因为滤波器跟射频天线它的作用是一，把空气中那么多的无线电波，它要精准的先把它收下来，收下来之后再要把这些无线电波里头用于 5G 通信的那部分的信号给摘出来。 对， 但是现在这个芯片不让用， 我们只能去摘它的四 G 信号出来，因为四 G 的滤波器这边的话，包括说射频天线放大功率放大的部分，我们国家现在是可以做的， 对， 所以这个才是影响。包括发布会也讲了，他后面也会用高通骁龙888， 对， 然后骁龙888它也只能做4G。有人骂这高通公司很不要脸，是不是出了一个4G特供款？ 嗯， 不存在这个事情。 嗯， 高通的这个888它就是一个版本。 嗯， 然后但是它因为外围搭的套片，它不能使用 Crovo 或者 Skyworks 这样的美国的技术的或者美国的芯片， 所以也就是还是只能用4G。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国家的供应链也是在努力的。 嗯， 而且这次我给您报告一下，这次华为在手机的供应链的这个部分已经非常的国产。比如举个例子，屏幕是这两年国产化非常非常快速的，尤其是京东方、华星光电、天马啊，包括说像这个 划重点了，我给大家 他们的一些新的部分，而且呢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个非常我觉得对于很多支持国产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闻哈。目前来说市面上的就是我们国内的四大品牌里头还有一家目前还没有在屏幕中，尤其是 OLED 屏幕里哈，引入国产供应链。 嗯， 那么在应该是下个月应该就这个月了，新品里头就会引入国产供应链，就意味着说国产的 OLED 屏幕手机屏幕已经全面打入了 top 级别的国内手机品牌。 嗯， 对，那么就证明说它的可用度，它的整个的它的显示效果也好，已经获得了市场最主流品牌的认可。 嗯， 再包括说像摄像头传感器的部分，我们也要讲一下这次华为这次非常难，因为以前比如说我们知道摄像就拍照跟传感器是很有关系的，以前华为可以做堆料啊， 对， 我最新的 最好的往上用， 但这次其实它的料并不是那么的好，因为它有很多的新的这种传感器，它没有办法去采购。 嗯， 这次里面包括是它的这个五倍的镜头，用的是来自于豪威 OmniVision。豪威其实之前虽然豪威是一家原来是美国企业，但是豪威是最后是被北京的一家公司是收购的，就是它在股权关系上或多或少是属于就是中国企业这部分的东西。而且你能看到 OV 的这个传感器今年在大量的被小米、 OPPO、 VIVO 这个华为采用，对，其实整个国产供应链都在快速的做一个本地化的操作。而且大家可能前天也看到了个新闻哈， 嗯， 就是 OPPO、 小米和vivo 都在做芯片，但他们做的最开始做的芯片其实不是手机的芯片， 对， 因为那个难度是非常 大 的， 太 大 了。 而且说实话啊，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有像紫光展锐这种，大家可能只知道麒麟哈，但是紫光展锐前身是来自于展讯和瑞迪科，其实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企业，他们做这种通信芯片做了非常非常多年。你能看到像这个像这个今年荣耀有大量的产品采用紫光展锐， 嗯， 甚至包括像摩托罗拉这样的 global 的企业它也在用紫光展锐芯片。 嗯，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这一部分的企业了，然后呢这三家主要是在做 ISP 就是影像单元的部分，其实也是想很多的部分不要再受制于人， 对 对，包括说前段时间因为这个半导体制程工艺的炒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哈，比如说像这个中芯的14纳米， 对， 对，其实有很多的芯片未必要去使用特别新就特别就是先 最先进的技术，嗯， 比如说像22纳米、28和14，很多车规芯片， 嗯， 它只是要求它的耐用性好，但是用28就可以。 对， 那其实好说到汽车， 还便宜呢。 对，说到汽车，我们讲一个事情，华为，你发现这几年这段时间，尤其是在汽车上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因为很多车规的部分，包括说智能驾驶、无人就是这种无人驾驶啊这种东西，其实中国是走在比较领先的一个地方的。那么华为其实因为它毕竟是大集团，它不可能说我让我自己丢失了一个主要的消费业务之后我就不能够去好好的经营下去，所以你能看到华为在做车这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上心的， 嗯， 包括它做周边的一些并没有受到制裁影响的产品，比如 PC 产品， 嗯， 或者是电视机产品， 嗯， 华为电视机在高端市场的份额的上升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没错， 对， 嗯，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在 IoT 的领域，因为 IoT 很多的芯片 物联网， 对， 嗯， 包括麒麟现在也在正常运作， 嗯， 因为麒麟的物联网电视芯片你再去买什么海信、康佳很多电视机产品用的都是麒麟的芯片， 嗯， 麒麟电视芯片， 嗯， 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能看到华为我觉得是一家非常坚韧以及就是有就是它是一家兼具坚韧和灵活性的公司， 这个词用的太准确， 就是一方面在它的领先赛道上它也不会落后，比如举例像这次 P50 在 它的传感器的规格就不如别人家的时候，如何用软件算法来让它得到提升。 嗯， 那这次你看它主要强调它有这个计算光学， 嗯， 这个东西就是很考验它的算法， 对， 以及 ISP 的一个部分。 嗯， 但是 ISP 我自己用的是麒麟的芯片，那我可以自家非常熟悉的在我自家的芯片去做 ISP 部分，这部分是没有被制裁跟手， 嗯， 就是有这种问题的。 嗯， 然后呢再比如说像智能驾驶，再比如说像电视芯片这部分， 嗯， 但电视芯片还是受一定的影响，就比如说他最近推出芯片，都通通不支持最新的 HDMI 2.1。 嗯， 这个是有一定的制裁影响。 对， 就是可能对于一些玩游戏的玩家来说， 就稍微觉得有点不适应。 对，连接最新的那个游戏机产品，它不支持 4K100赫兹的信号源输入。对，这个可能会有点，但是对于家庭用户来说，比如说你只是看电视而已， 嗯， 只是看网络视频，这个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嗯， 所以就是华为正在用一些它可以去在它的范围内力所能及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问题。其实把荣耀拆分出来也是一种方式。 对 对，那如果万一以后他自己解决这个，就是其实我是很乐见说，在所有的供应链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最终解决所有产品都能国产化的一个部分。那这样的话，那时候荣耀再回来。回到华为的体系 也不是不可能嘛， 对， 对吧。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一次的华为 P50 系列在新产品发布会上透露出来的很多信号啊。我们在整个讲解新产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梳理了一部分关于国内国际上供应链的一个整体变化。我在这儿还是想再重新画一个重点啊，就之前我们一直在说，今年大盘的走势是一个大盘跟创业板有一个明显区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大家在看创业板的发展的同时，会发现今年首先我们的半导体是一个亮点。为什么？整个国内市场的成熟程度迅速在扩大，而且这种迅速扩大它不是有虚火的，它是有很浓的科技底色在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艰巨的任务亟待去解决，有很多厂家看准了未来的这一块大的市场，所以在拼命拼命的追赶。在追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普通的二级市场的消费者从中是有获利跟盈利的机会，就考验大家的眼光和广义知识汲取能力的时刻了。好，我今天非常感谢黄浩啊，跟大家梳理了很多关于供应链上的知识，关于消费者终端方面的一个知识。刚才很多朋友都表达了自己对4G 5G 手机不同的看法，有人坚定地认为现在 4G 手机足够用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哎呀，没有 5G 呢，我可能就要再等一等啊。看来还是就是大家的这个观点还是不是特别一样的。好，那剩下的问题我们再找时间请黄浩继续来跟大家说啊。那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声音。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次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无情指引我前行。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